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数尽你酒入眉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回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人的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离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献才华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宝贝。待到理想挂鸿图，咱春来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崇拜美酒再相会。 太久，你从哪里来？

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

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就像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